Ragazine 第一次忘罪。7月开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开了不平凡的旅程，得到各位网友、听众、主持、嘉宾、工作人员的相助，我们由最初几个节目到今日十几个，包括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范畴，由最初的寂静无名到而家每周50,000以上的总下载率，更加重要是这个大胆的月费会员计划而家已经超过300名会员，仲不断咁增加紧。呢啲证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过呢、这个都只系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咗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3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的网聚，我们会邀请一班的主持和嘉宾出席，希望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号星期六，时间晚上7点，地点湾仔大荣华酒家，地址湾仔市超域道1号，费用会员150，亦都可以用会员价订留更多位，非会员250。联络请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题网聚，写低你的 username 和联络电话，我们会尽快回复关于入数和其他详情。12月1号星期六，约定你 ,Ragazine 第一次网聚。 咁啊，我係你節目主持人蕭雄文俊啦嚇。咁樣咧，今日咧，咁啊，亦都有兩位嘅啊客席主持啊，咁啊嘉賓啦，咁啊分別有呢個昌哥啦，咁啊另外有阿博士啦，阿烏博士。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呢個澳門2013年嚇，咁啊施政報告啦，咁啊啱啱講咗佢嗰個就維穩個問題啦，維穩基金啦，咁啊另外維穩津貼啦，咁再亦都咧頭先又帶出埋啦，阿昌哥亦都會有講下，即係嗰個其他啦，即係譬如話喂個巴士啊、交通啊，跟住又講下即係嗰個補貼啊、電費啊，咁啊另外醫療券啊，亦都講咗啦，究竟老人家今年係哇原來攞成60,000蚊嘅喎咁樣，咁啊而家翻嚟咧，咁啊第三節咧圍繞住幾樣嘢啦，咁第一。咁啊，喂，講講醫療先啦，阿昌哥講講施政報告醫療方面嘅點講？ 咁樣嘅，佢嗰個重點咧就有提到，全澳居民咧就享有免費初級衛生保健網絡服務80%以上嘅公立醫院病人，免費享有專科診治及康復護理。咁其實澳門嚟講咧，你睇落好似好多有得用醫療券，有得攞張金卡享用好多政府或者相關嘅免費醫療服務。咁其實大家作為澳門人都知道，澳門啲醫療水準咧係好參差嘅，服務水準咧亦都好參差嘅。嗰啲唔同嘅醫院咧有唔同嘅驚喜待遇啊咁樣樣。跟住咧你有啲咩冬瓜豆腐咧，其實都係好多時候轉介俾香港。或者要求即係建議你去第二啲地方醫啊，即係有啲大病痛嘅話咧，你冇買定保險咧，真係好頭痕。即係雖則啊，我哋嘅崔特首咧，佢之前文化司長咧，佢都係做醫療範疇嘅，但係好失望地，佢嗰個所謂嘅優化醫療咧，就唔會話好強烈咁樣有啲好具體嘅 plan 咗出嚟，其中。 其中一樣，其實大家都等了很多年了，希望會有一個新的醫院起，尤其是在氹仔路環區。 氹仔啦，係啊，好緊。 因為你跟住落嚟氹仔路環區人口是爆炸性暴升咁樣噶嘛，咁好似話嚇喺澳門島附近咧，本來係 plan 咗係有醫院落成，但竟然喺今次個施政報告嗰度咧。就冇具體咁樣提啊，亦都唔係有個清晰嘅時間表。係 啦，嗰附近有間醫院啊嘛。 係啦。 咁你都唔明。 係啦，咁就咁就好愁水啦，因為跟住你路環都啊六萬人住噶嘛，咁你有啲乜嘢事嘅話，有冇一間24小時嘅醫院，其實都幾濕滯。 其實澳門蛋沉咗之後，我哋整醫院咪得咯。 我唔知佢諗咩啦，咁但係嗰間醫院會漏水喎、啊，啲做病人住喺入面都好濕滯 喎。咁啊係，而家澳門打呢個咁偉大成功嘅世圍建設咧，就真係就為了世圍㗎啦。因為係邊個負責㗎澳門打？ 澳門蛋啊，某隻燒雞髀係嘛？關唔關女士啊？ 梗係唔關啦、啊，你真係唔知啊！ 我唔知喎、啊， 吹特首負責 係咩？ 嗰陣時佢仲係文化局長，跟住起咗澳門蛋，已經俾人發個危樓嚟㗎嘛！ 係啊，你洩漏國家機密添，我已經扮唔知 啊！係啊，我真係啊，不過唔緊要，佢咁大方，佢唔緊要嘅呢樣嘢。咁啊，喂，醫療方面啦，我點解佢長期都真係唔肯去落實？在氹仔嗰度整一間好醫院，佢淨係因為講話抌幾多百億落去完善嗰個醫療機構，嗰個大問題佢亦都冇話落實邊樣嘢嘅喎。 係啊，即係好似即係你會感覺上邊咧，如果係做嗰啲私人診所嗰啲，其實呢幾年都受益到幾大嘅醫療券，即係好多人啊揸住醫療券，反正用唔曬咯，咁啊睇下中醫，進下補先，或者補下隻牙先。 換療處咯、啊，拎佢。 係啦、啊，即係我唔係話所有醫生都係咁啊，其實醫者父母心，好多好醫生嘅問題係你唔會覺得一個好高質素嘅醫療制度俾到澳門人咯，長年都係。啊！網上面花餅一間叫謀財，一間叫害命，即係兩個咁就完㗎啦，成件事完㗎啦。你真係生 cancer 嘅話咧，就個個都唔夠。 同埋我想講咧，而家澳門咧好多範疇，例如物理治療啦、照片啦，好多咧都係咧揾啲國內嘅或者喺台灣讀完醫翻嚟嘅嚟到去負責，佢冇去抌錢同埋一個好完善架構內咧，係培訓本地醫療人才嘅，呢個一個問題嚟嘅。 嗯，咁以前就話嚇。澳門可能兩間醫院收唔到咁多醫生，咁但係其實你睇翻根本上澳門而家係唔夠醫生，你上山頂排下隊啊，睇急症啊。 同埋直情澳門最大問題係咧，佢冇得讀啊嘛，即係佢直情冇得話，即係真係咧。好似香港或者咩咁，係直情係一個高質素嘅醫科嘅課程去讀啊，即係佢冇呢樣，佢變咗就係喂讀親醫嘅，又話要去台灣，又話要大陸。咁跟住咧，佢你針灸啊、中醫嗰啲揾大陸唔緊要啊，佢一年嗰啲物理治療啊，嗰啲咁嘅嘢都係用，即係都係用大陸醫生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個問題嚟嘅。 係咯，即係冇本地嘅醫療人才， 護士就多，但係醫生真係冇。 但係護士都好多大陸嘅喎、 哦。係㗎，佢成日都話唔夠 咯、 啊，因為冇辦法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澳門咧，係我諗係全世界最難揾到靚護士地方之一啊，因為澳門嘅靚女咧。通常有六成都做咗公關，剩低四成又做 model 嘅，你知唔知啊？咁變咗係啊，一係咧就再剩低四成入面咧，仲有好多係已經有人包養㗎啦嘛。咁變咗咧，護士呢行咧，其實都係少人入行嘅，同埋咧辛苦啊嘛，你又要實習咧。 但係好多人讀護士嘅話，其 實好多都係讀完 E1 就走 咯。唔係啊，我 唔讀曬咯。 我識得嗰啲係某間醫院唔要翻嗰啲學生咯。 啊 但是做了護士之後啊，真係430嘅喎，即係同埋個收入 啊 幾好，尤其是上個山頂嗰啲 嚇。所以佢係點解會讀護士就主要有某啲咁嘅原因。 咁但係做落係辛苦嘅，即係真係捱肩底嘢，肩膀少尿血喎、 啊， 對住生離死別喎、啊，其實你唔係個個對到嘅喎、啊。 同埋對住啲病菌。 係啊， 係啊，好慘㗎！ 一遇沙士，著到太空人咁樣做嘢㗎嚇。 喂，咁其實醫療嗰度咧，即係我睇到啦，喂，政府啲好似都係吹水啦，同埋嗱，佢一樣嘢啦，佢話咧長期資助13間非牟利嗰啲咩，即係會醫療服務機構，例如同善堂啊嗰啲，即係鎮醫師藥嗰啲啦。但係喂，呢啲咪即係。點講啊？多餘啦，不嬲做開㗎啦。 咪就係咯，即係有歷史以嚟啊， 喂，唔講唔知喎，同善堂咧，原來係幾十年咧都係冇註冊非法社團，到十年前先開始跟翻澳門手續，好好笑嘅。 啊，又同善堂有邊間嘅？ 是不是姓崔的還是姓劉的我不是劉國家機密你大家自己查一下啦 都是特首的好像。咁啊嗱，醫療咧，我哋即係暫過一段落先啦。喂，咁啊喺呢度咧，又想喂講翻啦，最緊要住屋啦。住屋方面啊，係啊，阿博士講講住屋點？ 住屋啊，犀利啦！按照呢個計劃啦，呢、這個目標咧，完成呢個萬九公屋項目喎。 係今年話完成咗咯。 係。佢按計劃完成啊，跟住後講呢個從。重新啦，開啟呢個經屋同埋社屋輪候申請啦。 幾時？ 明年啦。 佢話首季，咁其實申請就係俾個表俾你填咁解嘅啫，唔好啊咁開心住。 咁起碼佢就哇，即係感覺嗰啲。 同埋咧，佢話萬九公屋嗰啲咧，我舉個例啊，青怡咁樣啊，即係喺日麗隔離嘅嗰啲咁嘅經屋，佢而家已經開始預購，差唔多賣曬。咁問題係原來係。裝都未打完嘅咁我唔知佢萬九會唔會計埋青怡嗰種啦咁其實如果你話要死條數出嚟呢都實死到嘅但係而家好備受爭議就係孤宅咁嘅經社屋嗰個質素啊啲間隔啊間隔之騎呢係超乎人類想像開門建廁所啊嗰啲呢係都幾恐怖下㗎咁好明顯呢。 我點解咁設計嘅 係啊即係居雅咁樣佢係本來呢係諗六棟嘅跟住而家夾硬就將佢做八棟。 咁咪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係啊即係佢而家死到條數啦當佢當佢收貨啦。咁啊咁啊跟住係啦咁啊烏博士繼續講下。 係啦跟住之後啦就會繼續係預計係2015年咁樣完成呢個 A 區填海造海造填海造地計劃嘅工程啦跟住準備啦預留呢個土地啦興建公屋咁樣囉。 其實呢澳門跟住落嚟呢佢有五大塊地呢係填海填出嚟㗎、 啊、 五區填海咁樣。 作為一個澳人澳地啊提出 嚟。證明真係呢坊間一吹完水呢一嘈完呢政府就會諗嘢㗎啦。因為香港都未咁快檢討啦喂但其實咁啦嗰五幅土地係咩一回事呢 咁呢就會喺南環西環啊對或者同埋喺氹仔呢有五塊好大嘅土地喺海嗰度填出嚟嘅。咁我自己收到風啦估五塊地呢佢會有唔同嘅功能就將會推出即係可能有啲地方係一啲商業用地即係可能係做一啲office 啊，一啲好商業區咁，有啲咧可能係一啲好重點嘅綠化地區，即係又有單車專道啊，又有啊地底行車隧道啊，同埋一啲好激進少少、新鮮少少嘅城市規劃會喺嗰度試嘅。 好驚啊！ 咁啊，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佢都比較進取，但係我更加相信係 背靠 背靠祖國嘅一啲地區事業推行一啲新少少理念嘅城市規劃咁樣，咁聽落其實係幾好嘅。咁但係到確實係點樣推行咧，我就要睇下佢點樣做啦。同埋佢所謂嘅澳人澳地咧，就係俾經屋社屋高級。再高 level 少少嘅，即係唔係話豪宅去到咁貴，即係澳門人先可以買得嘅私樓。 係啊， 咁啊，即係又會控制翻嘅價格咁樣咯。咁啊嚇，隔離阿梁振英啊講人講地講咗好耐啦，咁可能應該有機會澳人澳地係爬頭咯，我相信。 到佢卸任都冇啊，梁振英算啦。喂，但係我想問一樣嘢，澳人澳地咧一塊地啊，填海填咗幾耐先起得啦？ 如果是正常填海呢我自己認識一些工程的朋友他是說不知道要等他沉打不知道要五年定七年等他的地下實了 才 才起才安全如果不是呢就好像尼加王朝地區那樣有些地方會下沉啊甚至乎影響建築物斜了啊這些是會有可能發生的這些是一些很踢裂的東西來的 以往呢其實最穩陣就是說的15至18年先至可以起，正如好似香港咧，尖沙咀海旁啦，咁其實佢哋嗰啲填翻嚟嘅海咧，全部都係即填咗十五年啦，先再動工噶，咁所以咧嗰啲就冇事。但係澳門咧就係以往即係好似你皇朝區咁，咁唔夠時間就夾硬嚟啦，咁結果地陷啦，即係 地陷咪好咯？你見到不停有路面工程做噶嘛嚟㗎？ 冇錯， 係啊 ，OK 啊，多工程做。 咁變咗其實喂，佢講奧運奧地呢樣嘢，其實抌出嚟會係話都應該唔係短期內嘅嘢嚟喎，係嘛？佢反而短期你仲驚喎？ 咁啊，其實短期長期都衰㗎啦，咁樣樣。唔係佢有啲地咧，其實已經填咗兩年，抌咗喺度㗎啦。你見到啊，觀光塔嗰啲，係啊係啊，而家拍曬啲旅遊巴、幾多路巴。 係啊。商船嗰笪地咧，以前曾經講過咧，嗰笪地係諗住運地過嚟搞嘢。 哇！呢個又好似聽過，即係都係啲博彩嘅嘢咯。 係原先即係江湖傳聞啊，講過其實嗰笪地係雲頂嘅，原先有講過嘅。咁個後屘傾唔成啦。喂，咁啊嗱，喺呢度咧，咁啊亦都即係講講啦。咁今年咧亦都會即係抌一筆錢咧，即係亦都係抌落去呢、這個維持治安啦，即係叫做話真係維穩費啊。其實咧就係抌落去俾呢個保安部隊，即係警察咯。不過數唔細喎。 係喎、 哦。咁佢都抌成。是成三百億嘅喎，看先啊，十八千萬億，講咗30億嘅喎。咁其實主要咧，其實而家咧，咁啊，澳門政府咧，其實就澳門警察咧，其實就都幾幸福嘅，因為其實香港成日都話唔知道，喂，澳門警察梗係有事啊，梗係 hea 埋一邊，煲支煙再嗌增援啦。咁其實咧，除咗咁，即係呢個係佢哋嘅風格同埋特色嘅。咁但係咧，實質咧裝備上咧，其實就好精良嘅。即係其實講緊咧，大家都可能唔係好信啊。咁其實玩緊氣槍嘅朋友或者一啲軍事知識嘅朋友可能會知道啊，其實澳門警察用嘅槍械就好先進嘅，係用緊呢個瑞士 SIG 嘅步槍。 哇！真係啊，文俊哥你做曬資料搜集。 唔係，即係我哋有少少啲軍事嘢。咁其實咧係即係好多咧係好豪華同埋好精準裝備都睇曬呢個警察部嘅。咁另外咧，因為佢都要預防咧，即係譬如會唔會有啲大型嘅挟持人質事件或者其他嘢咧，咁所以其實咧喺澳門咧嗰、那個警察，即係譬如飛虎隊嗰啲咧，佢嗰個質素係好高嘅。咁亦都咧嗱，佢抌一樣嘢啦，最實際講啦，阿昌哥你一定知啊。而家警察前啲新入職，一入職差唔多30,000啦，已經。 係啊，咁啊都係一份啊身高良準嘅 優差啊， 同埋咧佢裏邊講咧第15、16、17屆嗰個實習刑事偵查員培訓課程同埋實習考核咧都會繼續進行至到2014年，即係啊大家夾個年齡夠嘅，亦都啊想揾份好工嘅，真係可以諗下。 已經係多過賭場好多啦。 係啊係啊，同埋又有啊升職空間啊，跟住福利又好。工作壓力我唔夠膽講啦，咁其實都澳門係多咗好多罪案，有啲好少嘅偷竊啊、搶劫啊，其實都係多咗啦，其實都有工作壓力嘅。 即係我哋講過啦，南亞裔啊，同埋另外嗰啲即係有啲國內同胞咁樣，咁即係可能會多咗嘅。咁或者係譬如最近亦都係有一單啦，咁有聽眾話想我講講嘅，就香港有個10多歲嘅小朋友喺賭場用假籌碼。被人捉咗啦！ 哇，咁細個啊！ 係啊，咁啊，其實跟住又話要檢討個入場機制咧，咁即係呢度喂，既然有聽眾講到奶講講啦，入場你要控制嗰個人係咪一定21歲？喂，冇得控制呢樣嘢。你即係好似你以前即係細個咁，你話去機鋪打機，嗰個人係咪16歲？點睇啫？即係冇得話捉。 當你人流多到咁嘅時候，你冇可能捉個查身份證。冇可能 嘅，你試下企喺金山門口，你話喂我要查身份證點查？你企喺銀行門口，我去查身份證點查啫？查唔到嘅，所以冇得避免嘅呢樣嘢，即係叫做話咧，喂有冇得加強一定要21歲以下先入得？係可以立法，但係係咪可以成功堵截咧？我呢樣嘢我覺得冇可能做到嘅。 同埋而家賭場多咗咁多咧，嗰個罪案咧都多元化咗好多，好多嗰啲詐騙啊，嗰啲珠寶店啊，啲信用卡。嗰啲套現嗰啲嗰啲咁嘅案件，其實都好多元化咗，賭場裏面有多唔同嘅事情發生。咁其實做警察嗰個壓力都越嚟越大，所以佢加人手，我諗應該都係呢幾年一定嘅方針嚟㗎啦。 係啊，喂嗱，咁啊嗱，而家即係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昌哥，你可唔可以講下呢個施政報告啊？我哋頭先就係講佢嘅內容同埋評論啦。喂，有冇啲嘢佢冇提及，或者係根本係有問題，但係佢冇回應到嘅咧？ 嗱，咁樣樣啦，譬如喺公務員嗰方面、政府架構嗰方面啦，佢就冇講一啲問責嘅嘢，即係其實你會見到呢幾年有啲局長無啦啦，咦冇得做喎、啊，你唔知佢咩事喎、啊，有啲司長回歸做到而家喎，都未喐過喎、啊，但係就被各方質詢有一啲疑問，佢都冇解答咁樣嘅。咁其實呢啲好政制嘅問題咧，亦都唔見到佢有提過咁樣咯。大家當大家俾呢啲咁 咁 detail 咁多方面嘅福利吸引嘅時候，大家諗深一層啦。其實作為一個政府，佢真係運作得好，其實最緊要都係佢嗰個制度啊、政治啊、風氣啊、廉潔啊，即係呢幾方面其實全部都一定要 run 得好，你個城市先好嘅。你而家係派錢係派得好好啊，咁但係你好多大嘅決策最尾都係睇呢班官究竟做得好唔好，有冇得問責做錯嘢，係咪真係要受罰呢？即係呢樣就一個 point 啦、啊、另外冇提嘅，即係提得比較少嘅就係交通啦。你而家個交通問題咁又已經十年啦，仲有幾多個十年啦？你永遠都係一個死結嚟嘅，搭唔到車，揸唔到車，跟住又話車位貴嗱。咁、啊其實而家轉眼間嗰個交通問題都係唔見有解決，有個論點就係你而家現金分享，其實有人話，你咪俾翻交通部，喂呢、這個真嘅喎，你自己揸電單車揾四個碌，真係一年俾人炒幾多次牌，想拍車又拍唔到，搭車又話巴士又 kilo 巴啦，頭先講過的士又飛的唔會拒載嘅，你又唔係啊國內大富豪、啊、即係啲交通問題咧。都是見佢比較乏善足陳少少嘅嚇，我覺得呢兩方面 而家交通部啊，即交有折噶嘛，即刻交啲罰款有折噶喎。 係啊係啊係啊， 好、搞笑呢樣嘢，我覺得。因為以前啲人咧就累積咗咧，你唔交咧，跟住會洗底噶嘛。 係啊，我試過真係啊幾廿張牛肉乾唔交咁啊，跟住到新法推實施之後，全部取消曬咁啊。但係呢啲都係一啲好精潔、好民生嘅嘢，佢自己都唔會話好呢次施政報告睇唔到一啲好有效嘅措施解決咯。 最慘就係咧，你講泊車問題，你根本真係冇位俾你泊，跟住你有焗住，譬如有啲電單車，喂霸佔嗰啲行人路位，其實都唔係佢想嘅，但係冇辦法，佢就真係成條街同你抄曬佢，但佢真係冇位啊嘛。 係啊，唔通真係泊去路環？再行翻個老門咩冇位咁點計啊？ 即係好困難㗎，而家泊車同埋不停咧，係而家最慘咧，係多咗好多兩地牌咧，跟住就好多嗰啲車係擠住曬嘅，尤其是你新馬路啊嗰啲係咪先？啲大陸車真係好多㗎。 最驚就係嗰啲大型嗰啲泥頭車，你根本上睇得出佢係揸車風格，唔係澳門人嘅，一度揸一度響安撥撥撥撥撥橫衝直撞又唔讓，好恐怖㗎。 即係以往咧，澳門咧其實咧，大家睇斑馬線咧。以前啲車係會讓噶嘛，而家啲車係好似即係大陸嗰啲咁，係唔會讓人噶。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啊，係一啲大陸落嚟嘅貨車，或者係一啲唔知係咪澳門人揸嘅一啲工程啊、地盤嗰啲車，其實係好多橫衝直撞噶，交通都幾混亂下。 好亂咯、啊！咁另外咧，仲有邊方面係你覺得係不足咧？ 另外咧就係、是、嗰、那個環保啊、城市規劃呢方面咧，好似都係點講好啊？就比較模糊啦。咁唔會，因為你而家咁多大型基建都做緊，咁但係其實係落後於嗰個國際潮流啊咁樣。 其實澳門咧係犧牲咗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生態重地。其實而家威尼斯人嗰個位咧，以前係沼澤嚟嘅。 係啊，係濕地嚟㗎。係 啊，咁嗰度其實以往係有好多即係啲濕地動物啊，即係講緊啦，可能係啲雀仔啦，或者係即係有啲嘅魚啊，或者係有好多嘅昆蟲啊，好多啲兩棲類動物咧，其實喺嗰度咧係因為起威尼斯人起呢、這個黃金高胎嘅大道而犧牲咗嘅。咁已經係好多即係譬如話以前咧喺台灣啊或者其他地方咧讀生物嘅人係會嚟澳門取經啊，亦都會睇啊。例如以前有冇聽過彈塗魚啊？ 有啊， 咁啊，另外即係講緊啦，娃娃魚嗰啲啦，其實而家冇曬咗。咁啊，以往澳門係有好多嘅。咁啊，另外係啊，阿昌哥你再講。 係咯，咁啊，其實秉持我哋呢個節目愛國愛澳嘅精神啦，咁啊，有啲 detail 我唔講。當你解讀呢份施政報告嗰陣時候，大家可以留意一啲字眼嘅，全力加強啊，持續發展啊，你見到咧一有呢啲字眼喺某啲政策嗰度出現，跟住咧冇具體數字、冇名詞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冇確定方針，大家心裏有數啊。 hea 咯，咪 hea 住算咯。 就係澳門嘅核心價值啦。咁我又唔想講得太詳盡，大家可以攞份施政報告研究一下，你知道哇，原來咁多範疇。 抄，同上年嗰個都係照抄嘅。 佢呢個係發展觀嚟噶嘛？發展觀嚟噶嘛？你明啊？咁啊，我哋今集咧其實係有有獎問題嘅，有獎問題咧其實係都唔使答案噶啦。咁啊，我哋手頭上咧有五份咧呢、這個施政報告嘅傳單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翻澳門加 Facebook 咧。咁啊，國外嘅朋友嚇，美國又好，香港又好咧，有興趣睇咧，我哋係會郵費啊，郵私郵運進出啦，係會免費寄俾你嘅。咁你可以睇下入面啲嘢，咁啊覺得咦？然呢份就是澳門嘅施政報告啦，咁樣啦。 係啦，如果你想更詳盡咧，可攞份原版嘅去水坑尾嗰度自己攞份啦。係啊，好重手㗎 嚇。呢份唔寄啊，呢份寄 自己攞啦， 都係嘥郵費啊，大佬嚇，起碼一百幾十郵費啊。咁啊，喂，博士，你又補充下，你覺得呢份施政報告你睇完有咩感想咧？你用啲好文人感性嘅角度嚟分享一下。 非常之感動，真可歌可泣。 是哪方面令到你又好歌可泣又感動呢？ 其實是老實說啦，即是你這樣的施政報告啦，我覺得是你是實施了 先咯，其實現在是一個模糊的目標咯，可以這樣說咯，即是覺得你不是很清楚其實做多少出來你才知道咯， 所以就感動。 是啊。 那可歌可泣呢？ 這些因為有個幻想的空間嘛，即係哇，期待一下，哇又點樣點樣，哇又咁樣咁樣。 即係其實講緊好似奧人奧地咁，都唔知幾耐先。 係啊，咁幾時先至有一塊奧人奧地？ 跟住住屋嗰啲咧，其實講嚟講去咧都係搞唔掂嘅，不過佢都係咧抌出嚟萬九萬咗幾耐啊！ 喂，講開奧人奧地咧，嚟家佢嗰個經屋，佢話下年首季嗰、那個佢嗰個數字，即係你人工嗰個數咧，人計過咧，其實就係啱啱好政府公260咧，你就申請唔到經屋噶啦。咁啊，所以佢澳人澳地都係會針對呢個夾心。 最尾補充一下，唱歌最低維生指數3360蚊，你點睇？ 咁啊，3000幾蚊，大家維唔維到生蚊，大家心裏有數啦。 嗱，咁所以咧，佢政府都知衰嘅，佢都話咧，明年咧將再作檢討、再調整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補貼，就補多4400蚊。咁換言之咧，理論上咧有7700蚊。 咁其實嚟講，其實佢補翻，即係留翻條後路俾自己行咯。一句説話， 證明咧，其實政府係暗，即係佢亦都係隱約話俾你知，其實咧最低維生指數咧其實係7700幾蚊。 係啊，係啊。 咁所以而家好慘嘅，而家佢就定義咧，其實佢話揾20000蚊嘅就係中產，其實係被中產嘅，20000蚊係絕對係低收入嚟嘅喺澳門。 佢好似而家話12000蚊係嘛？最多少少係中產啊！ 其實唔掂啊，條數唔 應該係12000蚊至到78000蚊。 係咯，我記得佢話 佢 係 樓盤 立， 咁佢會有一個組織專門計咗出嚟同政府講。 跟住我就想話，12000蚊點生活啊？而家一個人嘅話，生活唔到 啊！一夜夫妻12000蚊啊嘛，佢 12000蚊啊嘛， 俾人情都唔夠。 係啊， 唔係咯， 即 係成咗8000啦。 12000蚊，你根本上就話叫做中等，唉，即係我覺得冇可能啦。 唔啱嘅其實。 你供樓都冇咗一大部大撅，應該話三分之二。 其實咧，佢應該咧，澳人澳地咧，其實唔係話淨係攞笪地出嚟話嗰笪係俾澳門人買，就應該咧係檢討嗰個方式咧，就係、是買樓咧，夠膽就去得盡啲，唔好抄新加坡。新加坡淨係俾層樓你咁滯啊，唔使俾啦。佢限制佢就大家攞身份證，同埋咧再出四嚟，但係就限淨係限某啲條件。 新加坡而家仲有冇 首次置業咯？ 我而家新加坡而家有冇放鬆嗰、那個移民嗰啲啊？ 新加坡 而家冇放 鬆。我唔知道哦。係啊，不過我都想去，因為有 Lego 靚。 因為我近Lego 靚屬馬來西亞。 好近嘅，隔離嘅。 我知道。 咁啊，澳門人自求多福啦。咁啊，其實都算係做得有心機㗎啦。你可能咧會覺得佢份施政報告都仲有不足。咁但係好明顯咧，係比近呢兩年嘅施政報告咧，佢花咗好多資源落去做出嚟嘅。 其實我覺得如果消極啲嚟講啦，其實算係咁㗎啦。 係啊，如果即係你有不滿嘅時候，你再望一望香港嗰邊， 係啦，某一個地區，即係隔離左右咁樣。 喺鄰近地區啦。係 啦，其實你已經覺得都唔錯㗎啦，算係。係 啊，真係算係咁㗎啦。 同埋有時到對啲長者嚟講，真係好，即係好。係 啦，即係佢唔會諗先，真係硬骨骨，即係派咗出嚟解決咗基本問題先。你話佢冇遠見又好，咩都好，喂，但係佢真係有呢個心出嚟。 最慘就係好似我哋呢啲卡拉中間，又未算長者，又唔係學生， 跟住咧，理論上又唔係弱勢家庭，但實質個收入咧就等於呢個中低下弱勢家庭嘅人嘅，唉，好慘真。我除咗睇到今年就係啱用嘅，除咗呢個電費200蚊同埋派錢唔計啦，維穩費。免收營業税之後，我真係諗唔到啊！因為免收營業税係好嘅，咁即係啲公司唔使交税咯， 電費咯， 電費咯，200蚊咯。 咁真係我睇唔到有咩真係實質啱用。 唔係退翻職業税都好㗎。 職業税嗰度冇啦，我哋嗰啲冇分㗎嘛，自雇人士。 係啊，其實佢基層嗰度係會俾得多一啲嘅。哇，你諗下啊，社哇全年免租啊，真係仲想點啊？ 全年免租啊，呢樣緊要。 咁其實佢都係低收入人士都幾慘。 係啊，所以而家有個論點就係、是、哇，會唔會養懶咗澳門人咧？ 唔會嘅。 唔會，咁又未去到，如果你真係。如果你話純粹好似福利國家咁，每佢唔係淨止有錢嘅，有物資俾你嘅，即係譬如話真係有食物有罐頭俾你嘅，咁就話會養懶咯。但係你老實講，佢嗰啲錢邊夠你使啊？一定唔夠 㗎。係啊，因為而家澳門嘅物價真係好恐怖， 貴得好離譜啊！係 啊，咁啊，今個禮拜時間就差唔多啦嚇，咁就大家應該都嚇瞭解到呢、這個。施政方案嘅入面一啲嘅重點啦，同埋即係我哋嘅意見啦。咁啊，歡迎大家咧就繼續網上討論啦。咁啊，另外咧，咁啊有咩問題咧，咁啊都可以嚇喺翻 Facebook 嗰度咧，咁啊同我哋大家一齊去提出翻啦。 好嘅。 咁啊，好啦，最尾嘅大家同聽眾講聲拜拜啦。 拜拜。 再見。 再見啦。